走来我和你，我们共会爱的天地，最美的情歌唱给你，愿你开心快乐总如意。我爱二零一七，我可深爱心中的你，深爱远方的你，无论是春夏秋冬风霜雪雨，都会和你一起走下去。二零一七共创爱的传奇，相约在二零一七，缘分让我遇见了你，今生你就是我的唯一。 二零一七走来我和你，我们共会爱的天地，最美的情心快乐总如意。 我爱二零一七，我更深爱心中的你，就算是一路坎坷一路崎岖，都会和你寸步不离。我爱二零一七，深爱远方的你， 无论是春夏秋冬风霜雪雨，都会和你一起走下去。 二零一七共创爱的传奇，二零一七共创爱的传奇。 春水，流过繁华和沉寂。竹山的松涛，千贯云涌风起。